还有纪念版本的999足金金钥匙免费赠送。 是 最后的30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季转冷，红枣呢作为秋冬进补的普通食材，很多家庭都是必备的，比如红枣银耳汤、红枣枸杞茶、红枣豆浆、红枣蛋糕、包括炖个鸡汤、做个火锅底料、煮个粥，也会放几颗红枣进去。可见啊，咱们中国人对于红枣的钟情可不是一点点哦。 那今天正值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抢购时间特别带来了新疆阿克苏的红枣给大家。厂商建议零售价格58元一袋的新疆阿克苏红枣，一袋是500克。本档活动中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双节同庆只要19.9块一袋， 是 这一箱10袋10斤呢，才199元。 哇！ 活动只4天，先到先得，售完为止。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别说过节回家，父母长辈喜欢吃红枣，就连家里的小朋友也是特别爱吃。 是的， 那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啊，您一定要尝一尝。因为那里有充足的光照，昼夜温差将近20度，碱性的沙质土壤和冰山雪水的灌溉，所以呢，那儿出产的红枣皮薄肉厚核小，口感香甜软糯有弹性，吃起来有嚼劲儿，但是又不粘牙不卡嗓，全家老少都能吃。关键是今天花199块钱就能够订购到10斤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这可不是所有的平台都能够享受到的，所以呢，机会难得，一定要把握住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啊，想想看，199块钱呢，就是一顿烧烤的钱，就是孩子的一个玩具钱。但是今天199元却可以带回家10袋10斤的新疆阿克苏的红枣。您要知道，之前想购年底的福利是199元5袋， 对， 那现在呢是199块钱10袋，直接是在年底福利上打了对折，所以活动只能举办2天，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来看到手机尾号0918的朋友订购了6组，说呢每周回家，我妈都会给我做红枣银耳汤，甜甜糯糯的，特别好喝。0917的朋友订购了5组，说我们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红枣，每天早上呢都要给他蒸几颗红枣吃，小家伙红红润润的，感觉啊就像小丸子一样。还有4743的朋友订购了10组，说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啊，那可是老有名气的了。今天呢199块钱就能够订10斤，那一家一箱留着慢慢吃。 看来大家都是冲着今天的大优惠来的。 对， 您放心啊，这价格呢肯定是其他渠道享受不到的，而红枣呢，那也是精挑细选的新疆阿克苏红枣，平时小饿小困了，放在办公室里干吃几颗，满满的维生素和美味，让嘴巴肯定停不下来。所以呢，我相信今天您订购了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到年底啊，您一定还会来订购的。市面上一斤的零售价格是58元，一箱10袋就是580元。 对， 那今天呢想购双节同庆，花199元直接一箱10袋，划到每袋呢才19.9块。 哎， 但是遗憾的是，活动仅此2天，今天明天只有2天的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好，导播提示，目前呢已经有68位的朋友成功订购了。手机尾号7588订购5套，2363订购3套，7852订购4套，还有一位孙先生订购了12套，说朋友圈卖的新疆红枣都是50-60一斤、这你们划下来每斤才19.9块，这也太便宜了吧，说能是正宗的新疆红枣吗？ 您放心啊，这电台推荐的产品呢，首先质量要过关才能上线，其次呢，这款红枣的外包装上啊就写着新疆阿克苏的字样，如果不信的话，您拨打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免费是送枣到家，满意了您再付款。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看到还有手机尾号5144的朋友啊，订购了20套啊，就是打算送给朋友的。说这平时和朋友在外面喝喝茶聊聊天都要大几百块钱的，今天呢一人一箱10斤的新疆红枣才199元，肯定是实惠的。 对呀、 对呀、其实想想看啊，19块钱这订一杯咖啡呢只能一个人喝，买张面膜呢只能用20分钟。 分钟，抽包烟啊，那对身体的危害可就大了，真不如是买一斤新疆红枣来给家人吃。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想购的双节同庆花19.9块订购到新疆阿克苏红枣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热线呢是4007106108，19.9块就能够享受到20次的红枣莲子银耳羹，享受到10次的红枣枸杞茶，划不划算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今天明天仅此2天的活动，最后30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周瑜呀、啊，是坐立不安的，他躺又没法躺，歇着都没法歇着，盔甲在身呢。中军呢倒是劝说过，说都督，您把盔甲呀摘了脱了得了，歇会儿，等着东风起来的时候您再穿上。周瑜不干，不是孔明那么说了吗，让我做好了攻曹准备，我全都做好准备了，我就看你的了。他还降上了，实际这时候你就是把周瑜的盔摘了甲卸了，你让他躺在床上，哎，还不如啊把他放在那饼铛上包他好受呢，他根本就睡不着。周瑜又一次走进寝帐，子敬跟进来。按现在话来说，这总参谋长不能随随便便离开司令官呢，他总得跟着，怕都督随时有什么事儿和他商量。果然子敬一进来，周瑜啊就把他叫到跟前。子敬，这个孔明是不是在骗人呢？哎呀，子敬听到这儿摇摇头，都督不会吧，孔明这个人呢、啊、虽然我跟他相处时间不长，据我观察，这人是没把握的话不说，没把握的事儿不做。您就拿上次草船借箭来说吧，他跟您讨3天线，打10万支凋零箭，可是到了日子呢，一下子交上来15万支。嗨，周瑜一摆手，心说你别提那档子事儿了，我是说现在。现在呀，哎，都督，可是孔明先生倒是有句话。怎么说的，在我临下南屏山的时候，他跟我说呀，一个是让我回来转告您做好准备，准备出兵，再一个呢，他让我告诉您，事有一万，万里有一，万一要借不来风啊，都督您可不要生气。什么？周瑜听着砰一把就把子敬给抓住了。这话你怎么不跟我早说呢？都督，孔明说是万一，哎呀，这万一他就留着退身步呢，他这个话里有话呀，孔明这个人是奸诈无比呀，你怎么能这么轻信他的话呢？你看他保的是谁呀？子敬一听，保的谁呀？保的是刘备招啊，刘备乃世之枭雄啊。这枭雄是个什么东西呀？就是不驯服，不老实，又奸又滑又坏。三国里头有二雄啊，刘备、枭雄、曹操、奸雄啊。其实啊，这枭雄还不如那奸雄呢。子敬想，嗨，都督，咱现在是叛风呢，您比什么雄啊？ 这话还没说完，就听这大帐外边有好多人好像在交头接耳讲话，有好多人走路啊，脚步很匆忙，甚至像小跑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回事？周瑜和子敬都一愣。他们为什么发愣呢？如果说发现什么军情了，那得有人立刻来禀报都督。现在看来不是，那为什么乱呢？与此同时啊，周瑜就听这大帐外边惊奇摆动，啊！子敬快！周瑜拉着子敬就往帐口外边跑。来到了帐口外边，他举目这么一看，哎呦，起风了，风吹旌旗摆动，而且这旗子角、旗子飘带是一块往西北方向飘洒。这么说，这东风下来了，哎呀！周瑜呀，激动的、高兴的，他差点坐在地上。要不是那身盔甲在身上那么架着，周瑜真坐地上了。子敬看出来，一把就把都督给扶住了。都督，怎么样？刚才我在帐里跟您说什么来着？那孔明他就是有两下子，而且这个人呢、没有12分的把握，那事儿他不办。您看这风借下来了吧？这人可真有本事啊，不仅能借箭，而且能借风。我看他呀，都能搬山挪海，撒豆都能成兵啊，他真是活神医啊。周瑜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听了子敬这几句话，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孔明有神鬼莫测之机，夺天地造化之能啊，能，就冲这一手，我看他全能。不行啊，不行，不行，怎么把风借下来？这个人非除了不可呀。除了？都督，您子敬，你不要多说了，孔明不除啊，是我江东的大患啊。徐盛、丁奉何在？在！一闪身，周瑜把帐前的护军校尉叫过来，给你们两个200名精兵，一个从水路，一个从旱路，分两路去南屏山，到七星坛上摘下孔明的首级，见着他不要多说，立即斩首，提人头来到大营，我必有重赏。得令。丁奉上马，徐盛上船呢、两路风驰电掣，就奔南屏山来了。丁奉快啊，他带的都是马队啊。等来到山上这儿，登上七星坛一看，好多军校都在这会儿手持宝幡，是迎风而立。那100多军校还都在这儿站着呢，就是没有孔明。 喂，我来问你，孔明先生何在？ 那提炉的那个人啊，没理他。因为什么呢？孔明先生借风前有话，不许随便交头接耳，更不许乱走动，如果威令立斩，所以不能言语。丁奉这气，我这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都，孔明何在？把这个吓一跳。 丁将军呢、孔明先生刚才在这儿烧完香走了。 下坛去了，正是。嗨，丁奉噔噔噔由打七星坛上跑下来了。他跑进帐篷，到帐篷一看是空的，一问看帐篷的军校，说先生已经下了南屏山了。不好！丁奉提着宝剑带人由山上就追下来了。这功夫徐盛也到了，到山下一打听，有人看见了，说孔明在江湾这儿啊预备了一只船，方才呀、东风这么一起，先生上船走了。 啊， 奔哪儿去了？恐怕走也不太远吧。 哦， 丁奉、徐盛二将守着莲蓬往远处看，现在这时候天已经亮了，看得很清楚，果然江心有一条船就在那儿呢。追！丁奉也上了船了，扯起帆篷，乘风破浪就追下来了。越追越近，也越看越清楚了，船尾上有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的正是孔明先生。丁奉一招手：先生，您请停一停船，我奉都督之命来请先生您到中军，有要事相议。孔明啊，还是那个打扮，手持羽扇，头戴冠巾，拔过仙衣没来得及换，脚底下光着脚，穿着一双云鞋。光着脚怎么回事啊？赤足借风，下坛穿鞋就走，太紧张了。孔明把大扇一摆：哦，丁徐二将，你们回去吧，回复你家都督公瑾，让他专心脱曹，不要再请我。 不行，先生，您一定得跟我们回去一趟，都督是再三嘱咐。呵呵， 二位将军，我已经料到了，周瑜都督不会轻易放过我，为此我都没有向他辞行啊。我暂回下口几日，待破曹之后，我再来看望都督。如今是我家主公派子龙将军接我回去，有要事相议呀，你们就回去吧。这俩一听不行啊，跟孔明怎么说他也不停船也不回去，这怎么办呢？不要紧，追他，你看他那船上连帆篷都没有，咱们这么些条船古帆前进还追不上他。对，丁奉想在这用脚一跺这船板，噔噔噔，这玩意儿没法喊，说快开船，这跺这几脚啊就是这意思，催船快进。哇，越追越快。徐盛猛地想起个事儿来：哎，丁将军啊，刚才我怎么听孔明说子龙将军来接他，是赵子龙来接他吗？嗨，你听哪儿去了？哪有赵子龙啊？你快追吧。俩人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孔明那船上有人喊了一声：哎，丁徐二将听了，赵云在此。 啊，徐盛、丁奉吓得一哆嗦。你看怎么样？ 果见孔明身边站了一人，是持弓而立：我奉主公之命来接军师，本当一箭射死你们，我怕伤两家的和气，如今正在协力破曹之际，你等好不知趣，如再不返回，休得怪俺手下无情。说的这会儿弯弓搭箭，一箭把丁奉这船翻棚的那绳索给射断了，绳索一断，那帆就落下来了，本儿这船就打横了，好像小锅下饺子似的，丁光全挤一块了，这还怎么追呀？丁奉、徐盛扭过脸来再看，人家孔明那船上高扯帆篷，是乘风而进，哇，这船像长了翅膀一样贴着那水皮飞呀，这还上哪儿追去？再说谁还敢追呀？果然孔明船上有赵云呐！我的个天！徐盛告诉丁奉：丁将军，曾记否？赵子龙在当阳长坂坡前，曹操百万人马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啊！咱俩咱四个也打不过人家，干脆别追了，回复都督将令吧。俩人跑回来了，回到大营跟周瑜这么一说，哎呀，周瑜当时把牙一咬，是痛心疾首啊！ 急得他直跺脚。妖人孔明，我怎么就没能杀得了你呢？杀孔明不是一次，自从孔明先生来到江东，周都督开始还没动杀机，后来一看每一宗事儿，人家孔明都想在他前面去了，自己每设一个计策都让人家孔明看破了，周瑜是越想越怕，所以他想把孔明杀了，三杀孔明未成啊。第一杀，他想借曹操的刀杀孔明，让他到乌巢劫粮，没杀成。第二杀，草船借箭，给他三天箭打十万支凋零箭，功料不齐备，我看你拿什么造。可是人家孔明根本没造箭，由曹操那儿借了十多万支箭呢，没杀成吧。这次周瑜下了决心了，我就把你杀死在南屏山，派丁奉徐盛去的时候不容孔明说话，是见面就斩。嘿嘿，又被人家逃走了。东风一起，孔明就下了南屏山，这人多厉害，说明人家预先全都安排好了，样样都想到我周瑜的前边去了。哎呀，都督悔恨不及，我怎么就杀不了他呢？妖人孔明今日一逃啊，好似纵虎归山，长出牙爪，定要伤人呐、啊！孔明这一走，我周瑜从此再无宁日，一天我都踏实不了了。旁边的鲁肃一看都督急成这样，他劝说几句：“都督啊，我看您别着急了，如今呢曹操是陈兵百万，眼看今天咱们就要和他决战了，好不容易孔明先生借下了东风，我觉得今天晚上咱们火烧曹营能够一战成功啊，是不是咱们先把曹操打败，等打败曹操之后呢，孔明徐徐图之，不知都督意下如何？意思就是说您再慢慢收拾孔明还不行吗？”“只好如此了。子敬啊，我知道你不忍杀孔明，这个人有本领。是哎，他越有本领对咱江东的威胁就越大呀。哎，都督，我跟您说实话，我总觉得呀孔明先生这人不错，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啊，人家出了不少的力，再说曹操没灭，先斩孔明，我总觉得不妥，望都督三思。”周瑜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子敬言之有理，待本都破曹之后，我定斩孔明的首级。擂鼓声战，随着这隆隆的战鼓声，文武全到齐了。周都督秉正归坐，帅案后上垂手坐的是老将程普，下手坐着鲁肃，正当中是大都督周公瑾。他当即拿起一支令箭，甘宁听令，赞。甘宁挺身出列，拱手施礼：“不知都督哪旁使用？我给你3000人马，所有的军校都要打曹营的旗号，你带着蔡中沿长江南岸直取乌巢，就是乌林呢、啊、那是曹操屯粮之地，让军校负心前往，背着柴火去烧粮仓，粮仓火起，军心必乱，不得有误，得令把蔡和留下来，在我帐下听用。遵命。”说着甘宁把令箭就接过去了：“太史慈听令，在给你3000人马奔黄州地界断曹操合肥之援，就是专打曹操的援军呢、啊、放火为号，你看红旗招展，那就是吴侯的先锋官陆逊的人马，让陆逊前去接应你， 不得有误。得令。这两路人马路途遥远，必须领令先行。两位将军接过大令，出帐口点齐人马走了。都督派第三队吕蒙领兵3000到乌林去接应甘宁，是火烧曹操的汉寨。第四路林统领兵到夷陵接手，看乌林火起，你是立刻接应。第五队让董希从汉阳杀入曹操的大寨，看白旗，白旗是你接应的人马。第六队让潘璋领3000人马打着白旗往汉阳接应董希，不得有误。得令啊。潘璋把令接过去了。都督让老将军黄盖把20只火船准备好，派1名小校带着书信到曹营去下书，就说今夜黄盖来降。得令啊。老将军黄盖把令接到手里了。蒋钦、周泰、陈武、韩当有才，有才呀！你四人各领战船300只，300只战船为一队，每队战船前有20只火船，紧随老将军黄盖的船后啊！只要看黄盖船头起火，你们是一起催动火船，冲入曹操的水寨，烧他一个满江火滚，烟焰涨天，不得有误。得令，得令，得令啊！这四将把令箭全都举起来了，是举着大令出帐口，一个个挺胸叠肚。都督传令让丁奉、徐盛为帐前护军校尉，丁奉在左，徐盛在右，自居于老将军程普，乘帅船为全军督战，让阚泽与张昭、张子布这些谋士守住中军大寨，只等总号令一下，是一举进攻啊。这总号令什么时候下呢？待黄昏之后，西山放火炮，是南屏山举旗为号。这可真是令下山摇动，声战鬼神经啊。终于都督这一番安排，使得好多武将都暗暗赞佩，从心眼里都佩服他们的都督周瑜治军有法，用军有方啊。周瑜这番安排啊，自己也很满意。就在这满意的同时，不由得都督又想起孔明来了。哎，就差一点啊，我把孔明杀了就好了，不知道现在孔明哪儿去了。孔明先生哪儿去了？回了夏口了，人家也派兵去了。刘备在夏口把赵云打发走了，去接孔明军师。刘备一直很担心，赵云走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军师还不回来？就在这时候，公子刘琦来打探消息，跟刘备一见面说，叔叔啊，不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吗？怎么光让人家江东发兵啊？我看您把人马安排到这儿，一直按兵不动，这是怎么回事？哎，刘备叹了口气，贤侄啊，我不是不动，不能动啊，因为现在没有军事的将令，我这不是把子龙打发走了吗？到江东接军事去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在下口把赵云打发走了，去接孔明军师。刘备一直很担心，赵云走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军师还不回来？刘备这焦急的心情，公子刘琦看出来，他只好安慰呗。哎，叔叔，我看不能吧。我听说孔明先生在江东大营，那周瑜都督待他如上宾呢。哎，贤侄啊，你不知道周瑜这个人呐、他嫉妒，这个人心胸很狭隘。上回他请我去什么赴宴呐、那都是假的，感情他要杀我，幸亏我把关羽带去了，不然我就完了。就是那次啊，把军师吓坏了。叔侄两个人正在这儿谈话呢，跑来一个小校，说启禀主公，我们看远处里来了一条快船，可能是军师回来了，是吗？贤侄啊，快随我去看。刘备和公子刘琦赶忙跑到江边，这么一看，果然有一条大船呢，高扯帆篷，乘风破浪，奔这边来了。船头上坐的正是孔明先生，身后站着的就是赵云赵子龙啊。子龙把先生给接回来了。赵子龙一剑啪把徐盛丁奉那翻棚的棚锁给射断了，把那俩给吓回去了，然后他保着孔明先生回来了。孔明先生坐在那儿，呵，那个稳当。那当然了，这次在南屏山借风，孔明先生算是把周瑜都督给蒙哄了。孔明这次南屏山借风，真把那东南风给借下来了。哪儿啊？那是他故弄玄虚，迷惑对手啊。那风不是借下来的，那是气象的变化。您别听孔明跟周瑜说，说我幼年遇异人，遇上一个奇异之人，学过奇门遁甲，哦，我又懂天文又懂地理，等等等等，都是虚张声势。要不这么着呀，孔明先生走不了，干嘛孔明单挑个11月20日甲子这天呢？早两天晚两天都不行，因为这天呢是冬至，风向肯定起变化。孔明算出来的不是啊，那他怎么知道的呢？由于孔明长期居住在隆中，他生活在长江汉水之间，不是幼年就在隆中耕种吗？和他兄弟一块儿经常种地，所以对长江气象变化他非常熟悉。作为孔明来说呀，预测几天内气候变化不算什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楚润有雨，月润有风啊。为什么孔明先生把那七星坛布置的那么花哨？他是为了转移呀、周瑜那注意力，因为那时候周瑜光盼风了。孔明先生这么一安排，周瑜他就想啊，哎呀，他摆设的这么花哨，他能不能把风借下来？周瑜一想这个呢，孔明好抽身走，要不就那么容易平平安安的回到下口来了。哎呦，你看把刘备给乐的呀，嘴都合不上了，是先生，是先生回来了，朕乃国之幸也，民之幸也。孔明一上船，刘备拉着孔明的手，眼圈红了。先生啊，多日不见，想杀我玄德呀，你都要想死我了。说着又要哭了。哎，这哭啊是刘备的拿手好戏。孔明赶忙安慰，主公不必担忧，我这不是很平安的回来了吗？上次我让主公您把人马战船准备好，您准备了吗？完全准备妥当了，就等军师您调用，多谢主公。说着孔明和公子刘琦打个招呼。哦，孔明跟刘琦挺客气，那当然了。 人刘琦是荆州之主啊，父尊子贵，刘表的儿子呀。马上军事吩咐升帐，率案后正当中坐的是孔明，上手坐着刘备，下手坐着公子刘琦。军事当即传令啊，让子龙带3000人马渡江啊，取小路奔乌林埋伏，在芦苇深处把人马埋伏好，等今夜4更以后，曹操必然率领残兵败将由乌林经过呀。子龙，你让过他的头尾，由当中烧杀起来。这一战呢，虽不能把曹操杀得全军尽没，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遵令。子龙伸手要接这令箭，可是他打了个愣神，让孔明看出来了。子龙，有话要说吗？启禀军师，乌林有2条路，一条路通往南郡，一条路通往荆州，我不知道把人马埋伏在哪条路上。孔明点点头啊，心里暗暗佩服赵云，真是一员大将，这得问明白了。要是稀里糊涂领人马去，我埋伏在这条路上，曹操从那边跑了怎么办呢？所以自己得问。孔明点头说，他问得好。子龙啊，我想过了，南郡一带呀，有江东的人马，看来曹操啊不能从那边走，他一定要取到荆州回许昌。为此呢，子龙你就把人马埋伏到通往荆州的路上，不得有。遵令。子龙接令走了。以德何在？ 在。 呼，三将军张飞这高兴，心说我们军事不错呀，派完了子龙就派我，准得派我个美差。他把刚然这么一撕，不知军师哪旁调用。三将军，我想给你3000人马埋伏在葫芦谷口，明日风过必然有雨呀。曹操啊，先是让火烧一下子，然后再让雨浇一下子，走到葫芦谷口这儿，他是人困马乏，就要在这儿埋锅造饭。三将军你等着，曹操的这饭也熟了，刚要从锅里往外盛，这时候你就点炮杀出啊，杀他一个望风逃窜。你的军校啊就不用带干粮了，等曹操把饭做得了，你们就去吃现成的。这一仗虽然捉不到曹操啊，范将军你这功劳可也非小啊。 嘿嘿，把张飞给乐的，心说这差事可真不赖哦，做得了饭等着我们去吃，以后有这差事您就多派几回，多谢军师。他也不说得令，给孔明道了个谢，举着大令点齐3000飞虎军，浩浩荡荡就奔葫芦谷口去了。孔明又传令让糜竺、糜芳、刘封带领3000人马乘着船呢，是沿江拾物，就是捡东西，捡什么呀，逮什么捡什么，盔铠甲胄旗帜刀枪粮草人马，见什么要什么呀，没烧坏那船也要。刘备在旁边一听，频频点头，心说先生您安排的太妙了，咱们家底太空了，是得划了点门了。然后孔明先生请公子刘琦立刻回到武昌，武昌隔江相望，那是要地呀，请公子领人马把守住了江岸，如果曹操的败兵败到那边去，你就把他捉住。可是公子你千万不要轻易离开武昌。公子领命，我这就跟军师您告辞，辞别了叔父。孔明把公子刘琦送出帐口，回来坐在那会儿他看了看，就在这时啊，旁边有一员大将 急的是擦拳摸掌啊，怎么回事？全派完了，单单就没派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派我呢？这位是谁呀？二将军关羽。他不时的微合着凤目看孔明，心说军师差不多了吧。恰巧就在这时啊，孔明真从帅案上拿起一支令箭来，看了关羽一眼。哎，孔明先生把这支令箭轻轻的又放在桌子上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只见孔明先生把袍袖一摆，散帐。要散帐。孔明先生这话刚这么一出口，那话音还没等落地呢，就让关羽给拦住了。且慢！他把残眉这么一竖，手捻长髯。军师啊，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江东周郎领人马要火烧曹营，此刻正是英雄用武之地，斩将夺魁之时，其他众将均有使命，唯俺关羽一字不提，是何理？关羽火了。孔明先生不发火，瞅着关羽微微一笑。哦，二将军，你要请令啊？正是。嗨，方才我把令箭已经拿起来，我真想委派二将军你呀，去把守一个重要隘口。我愿讨令，且慢，我怕难为二将军。关羽一愣，军师此话怎讲？怎么会难为我呢？凭二将军之武艺，斩将夺魁，把守关口，都不足一论。不过要想擒拿曹操，这可就要难为你了。我为什么说这条路口重要呢？曹操兵败之后，特别是在葫芦谷口遇到三将军之后，他身边的人马几乎是寥寥无几了。此时曹操是举手可擒呐，不过要让二将军你擒他，未免难为了你啊。当初曹操待二将军情义深厚，我怕足下呀不忍下手。哎，关羽听到这，啪，把五柳长髯这么一甩，军师说的哪里话来？不错，当初关某在许昌，曹操是上马踢进，下马相迎，三日小宴，五日大宴，待关某如上宾。可是我已经报答他了，解白马之围，斩过颜良，诛过文丑，我不欠他的情义。今日如关某把守华容，两曹贼累生双翅，也难以飞过。哦，倘若二将军要放了曹操，那该如何呢？关某愿依军法，你怎么处置我都行。孔明点了点头，如此说来，那就请二将军你立下军令状，笔墨伺候。关羽提起笔来，刷刷刷把军令状写了，啪，笔扔了，接令在手，转身就要走。且慢，二将军，你领人马到华容道埋伏起来之后，你点他几堆烟火，以烟为主，不要火，迷惑曹操。啊，关羽听着这会儿摇了摇头，军师差疑，你错了。孔明一愣，怎么见得？此乃疑兵之计呀！曹操用兵诡诈，他一眼就会识破。你这地方有埋伏，他怎么能走华容道呢？ 必然是绕道而行。孔明摇了摇头，二将军，岂不闻兵法上说虚虚实实啊？正因为曹操用兵诡诈，他疑心过人，这人疑心非常大。如果要换别的统帅，一看这地方起烟火了，说明这儿有伏兵绕道走了，唯独曹操你不点烟火则已，点起来他还是非从这儿走不可，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二将军你就只管点来。军师，如果点起烟火，曹操不走华容道当如何呢？哎呦，孔明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关羽跟自己要自居啊。我也愿意给二将军你立下个军令状，有劳军师。说到这儿，关羽一拱手，别客气，写吧。孔明把军令状写好了，交给了关羽。二将军把守华容，遇见曹操休得容情，遵令。说着话，关羽把军令状带起来，右手举大令，左手一撕于大伟，洋洋得意，大踏步走出帐口，带领关平周仓还有500萧刀手走了。刘备这时候把心提了起来了，看了看孔明，军师，我家二弟意气深重啊，如果他真把曹操放了可怎么办呢？主公不必担忧，我想二将军不会有军令状在此，军无戏言。越说这刘备越害怕呀。孔明先生说完之后，留下简雍、孙乾看守城池。我陪主公您登上城楼，登高一望，看周郎今夜用兵，大功告成，火烧赤壁。刘备跟着孔明就上了城楼了。那么这时候曹营干什么呢？曹操啊，领着文武在中军帐内议论军情，一边议论军情啊，一边在等候着黄盖的消息。曹操这心里啊也很不安稳，他在想啊，说黄盖有意来投我，坎泽前来下了投降书，回去之后音信皆无，来到我这儿县连环计的庞统、庞士元跟我说的挺明白，说他回江东啊，劝说江东的那些名士和武将归顺我曹操，也没消息了。尤其是他派到江东大营去的这蔡中、蔡和，到现在什么信儿也没有。往次啊隔个三天两日，一朝半夕总有消息传来，现在一点音信没有了，没法有了。蔡中、蔡和早让周瑜派人给看起来了，连他们带过去的那些军校甭说出来到曹营送封信呢，你就上趟厕所后边都有四人跟着。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了，大活人还想走出周瑜的大营啊，连鱼都趴在江底上不上来了，那气氛太紧张了，看的是严严的，风丝不透，曹操能不担心吗？可是他这表面上还怕文武看出他的心事，他还得给这些人鼓鼓气儿。列位，现在咱们一切都就绪了，可以说是完全具备，只等生擒小儿周郎了。那么咱们怎么打这江东呢？如今只等黄盖消息了，黄盖信息一来，咱们是立刻出兵。众文武一听，丞相言之有理， 正在这时候，帐帘一挑，从外面进了一个人。谁呀？程昱。曹操一看呢，程昱的神情很紧张。怎么回事呢？程昱今天下半晌啊，在这各个水寨他转了一圈了，尤其这东南风一起，程昱这个心里头一直不踏实，特别是下半晌这风是越刮越大。程昱一想，不好，我得跟丞相说一声，所以他跑到大帐来了。曹操一眼就看出来了，程先生，你有什么事吗？丞相，今天风向变了，原来刮的是西北风，现在变成东南风，而且风是越刮越紧。我看如果江东要用火攻，与我军不利呀，丞相不可不察。曹操笑，仲德，我算计着你就得来找我，刚才我已经出去看过了，为大将者应该先明天时，次查地理，然后以法用兵，多算胜少算败，况无算乎？他说这为大将领兵啊，你就得会算计，你想的呀，这道斗多点就能取胜，算计的差点就有失败的可能，没有算计那得光打败仗。仲德，你别忘了，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虽然今天刮点东南风也不足为怪。这冬至一阳生怎么回事？就是古代年间呢，认识这个自然科学和气象变化，讲究阴阳，就是说到冬至这天呢，风向有可能变换，因为到了极点了，冬至一到呢，就意味着春天的来临，这叫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呢，到了夏至这天呢，也就意味着秋天和冬天的到来。说刮这么一天东南风啊，这不算什么，仲德不必担忧。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数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陆更虚，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今天活动一开始啊，告诉您两个好消息。第一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瑞麟羊奶粉特别举办了买羊奶粉送羊奶粉的活动。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除了可以享受99元的直供价格之外呢，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滑到这每盒才84块钱， 嗯， 价格打折了，是最直接的优惠方式了。 那么第二个好消息呢，就是为了庆祝双节同庆啊，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成功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朋友们，就免费赠送大家一枚999纯金打造的，寓意着智慧、财富、健康、平安之门的纪念金钥匙。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我想问一下了，还是99元一盒吗？ 对， 订六盒得七盒，才500多块钱。 没错， 还要再送一把金钥匙， 是不是很惊喜呢？ 天哪，简直是不敢相信！这样的优惠啊，是我做8年的活动以来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我相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一定和我一样被惊讶到了。所以呢，此刻我只想说，中秋国庆年年都有，今年的优惠特别大，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所以你看啊，活动才刚刚开始啊，电话已经是开始热闹了。有朋友说呢，马上儿子儿媳要回来，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才有过节的感觉。 是啊， 羊奶粉一直在喝，送的金钥匙刚好可以给小孙子带。只是啊，这金钥匙是真的吗？您放心啊，这次免费赠送的金钥匙是由999千足金打造的，外面还有水晶亚克力包裹着，每一枚都有收藏证书和鉴定证书，送人自用都大气。 而且名字也很美好，叫做平安如意金钥匙，送给孩子寓意着聪明可爱，送给父母寓意着平安健康，送给朋友寓意着财富如意。所以不管您是送给谁，那都是对亲人的一份美好的寓意了。 是的， 但不得不遗憾的告诉各位，因为999足金钥匙的成本太高，所以每人限定5组、就是订购5套羊奶粉就送5枚金钥匙，多了可都没有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导播提示呢，目前已经有31人成功订购了，尾号是4753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之前好像只听到过一次送金钥匙的活动，后来就没有了。看来啊，是老听众了啊。 是， 您没记错，因为呢成本太高，北京的抢购时间只举办过一次。这要不是赶上中秋国庆的双节同庆的话，可能啊这次也不会举办的。 还有手机尾号0028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就算没有金钥匙送，光今天的羊奶粉价格我就很满意了。天天喝这个瑞麟羊奶粉，当然希望直接价格打折了。您说的没错，我们不做虚头巴脑的优惠活动，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带福利的。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508元的6盒羊奶粉，本档活动当中只要594元、而且订购成功还要多送一盒半个月的羊奶粉， 是 等于说594元直接带回家7盒3个半月的羊奶粉，这划下来每个月才169块钱，比您家门口的普通奶还要便宜。双节同庆只此一次，4007106108 4007106108。 本身的羊奶啊，就是小众奶，很稀缺，营养也很高。就比如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营养成分表上明明白白的写着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还有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光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就富含了100种之多，还有特别增加的益生菌、植物甾醇和硒元素等等。一天一杯才5块多钱，不比喝碳酸饮料或者奶茶来的实在多了呀。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3156的朋友就说了，幸亏我一直喝的是你们的羊奶粉，要不然我肯定不敢相信啊，买羊奶粉就送金钥匙，不是羊奶有问题啊，就是这金钥匙是假的。 您放心啊，本次活动呢是瑞麟乳业为了庆祝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特别举办的，全国的享购电台同步播出，北京、上海、江苏、山西、陕西等多个省市台都在同步举办这次活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806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594，而且还有一枚999足金打造的金钥匙免费赠送。所以呢，热线难打，也是希望您一定要理解了。提醒各位，活动还有最后的30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知识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程昱今天下半场啊，在这各个水寨，他转了一圈了。尤其这东南风一起，程昱这个心里头一直不踏实。曹操一眼就看出来了，说刮这么一天东南风啊，这不算什么，仲德不必担忧。 一堂坐下， 程先生只好坐那儿了。就在这时候，由外边跑进来一个中军，启禀丞相，江东黄盖派小校前来下书。 曹操一听，来得好啊，唤他进来。 这个小校一进大帐，双膝跪倒，叩见丞相，啪把书信往头上这么一顶，说是我家老将军黄盖呈递给丞相您的手书，拿了过来。把书信拿过来，啪他扯开这么一看，信写的很简单，说是我黄盖啊给您去过信了，看泽先生回来都跟我说了，承蒙丞相您收留我，我早想投奔麾下，不过周郎看管太紧，不得抽身。今天呢，周瑜由鄱阳虎调来了粮草，正好他派我巡营廖少，我借此机会押着粮船，并且斩江东大将首级，黄昏之后前来归顺丞相，船头插青龙牙旗为号，望丞相派兵迎接。曹操看完这信，这高兴啊，嘿嘿，功夫来降，天助操也。当时他重赏了下书的小校。随后曹操吩咐把毛玠、于禁请到大帐，两位水军都督来了，见曹操插手施礼，不知丞相哪旁吩咐，二位都督今日请你们升帐派兵啊。毛玠看了看于禁，于禁看了毛玠，两人愣了，怎么，丞相您派吧，派兵我等怎敢呢，有丞相在此。哎，你们为水军都督吗？上次连环战舟之后，你们不是请我看过水寨吗？我看布置有方啊，今日你等只管派来，老夫也要听候调遣呢。俩都督是诚惶诚恐啊，给曹操深施一礼。曹操说完之后，把座位往帅案旁边这么一搬，坐那儿了，正位让给两位都督了。 毛介于禁推让了几句，还是毛将军传令吧，于将军传令，来，你我共同传令。众文武都到了，这些文臣武将一看曹丞相都坐在旁边了，哦呦嚯，这两位都督了不得呀，今天是有令则行啊，都得听着。毛介把令箭拿起来，张合听令，来，派你为水寨千军，如果黄盖降船一到，你立刻派人接应，然后尾随黄盖杀奔江东，不得有误，得令。吕谦何在？在，派你为后军接应张合将军，只要张合人马出动，你就立刻催动战船紧随其后，不得有误，得令。文聘吕通，有，在，你等领水军分为左右，遵令。然后毛介派徐晃为汉路前军，李典为汉路后军，乐进为左军，夏侯渊为右军，水陆都应使夏侯惇、曹洪，往来兼战使许褚、张辽，大小战船搭配。毛介于禁特别调遣了3000虎头藤牌手，摆在帅船前，这干什么用？严防江东箭弩相攻啊！诸葛亮不是用草船在曹营这儿借去10多万支箭吗？防止他用借去的那箭射咱们。曹操不住的点头啊。等把人马派完了，毛介于禁看着曹操，那意思，丞相您看看我们派兵得法不得法呀？曹操微微一笑，竖起大指夸赞，今天呢，我曹营水军能这样条理有法，那是多亏毛介于禁两位都督。呼，毛介于禁这么一听丞相当众夸赞，美不唧的，特别那么痛快。毛介于禁吩咐一声，在水寨中央设3条大船，左边是毛介，右边是于禁，正当中帅船是曹操的。曹操吩咐早开战饭，今夜登上水寨专候黄盖来降。天刚眼擦黑，曹操就上了帅船了，手捻长髯迎风而立，就等黄盖了。黄盖啊，已经由江东大营出发了。江东大营比曹操这边紧张得多，因为都督早已经吩咐了，周瑜说得很清楚，都不许开战饭了，吃饭都不吃了，那怎么办呢？早就准备好了水葫芦、干粮袋了，只等东风一起，就向曹营发起火攻了。太阳刚一压山，都督升帐了，吩咐一声，来，将蔡和绑了。捆绑手过去，咵的一下子就把蔡和给捆起来。蔡和傻了，哎呀，都督，蔡和无罪，呸，你敢前来诈降我江东大营，我派甘宁带走蔡中，把你留下来另有所用，今夜本都要起兵破曹了，留下你作为一个服务，记我的大道旗。过去古代打仗啊，很讲究这套，得记旗呀，所以把蔡和留下了就是为这个。蔡和一听，啊，把我记旗，哎呀，都督不错，我是奉曹操之命前来诈降，可是我被逼无奈，你们这大营之中也有私通曹丞相的人。什么人？阚泽、甘宁。周瑜笑了，那是本都的安排。哎呦，蔡和咧嘴了，还想分辨，不容分说了，推到江边斩了， 把蔡和拉着江边，咔嚓一刀，人头砍下，把他那血扑往那旗子上这么一甩，这就算祭了旗了。然后都督传令，让黄盖开团。老将军一听这高兴啊，就等这道令了。黄盖和韩当、蒋钦、陈武、周泰打了一个招呼，那意思你们要紧跟着我，可千万别落下呀。然后老黄盖告诉扯旗，砰，大红旗扯起来，上书四个大字：先锋黄盖。老将军头戴扎金，身穿软甲，手提宝刀，站立船头，吩咐一声：“飞照。”飞照怎么回事？就把那橹摇起来呀、啊，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高扯翻腾，直奔曹营。哇！一千多只战舟一块出动，怎么那么些船呢？啊！蒋钦、韩当、周泰、陈武，一个人300只战船呢，每300只战船前边都有20只火船呢，是紧随老黄盖火船之后，是300只战船为一队，几乎都要把江面给铺满了。不用飞照使船呢，你就不用划桨，也甭掌舵，这船就日日的往江北飞。那怎么回事？风大呀，风吹水面，白浪拍天，江水滚滚，浪花翻腾，哇！好威风啊！老黄盖抬头一看，天空中月明星稀，月光如昼，跟白天一样。老黄盖是江东三世老臣呐、啊，跟随东吴主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多年了，他算是江东老户了，还从未赏识过长江的景色，大概也许没那功夫。今儿晚上也不知道怎么了，老黄盖注意看了看长江两岸，哎呀，好一派江南的风光啊，真是长江如画，景色宜人。哎呀，黄盖心想，为了我主孙权的霸业，为了我江东黎民百姓的安居，今日我要与曹操是一死相拼。小校来报，前面离曹营不远了。黄盖把宝刀一举，什么意思呢？他告诉后边韩当、周泰，把距离拉开点，别离得太近，可是也别离得太远。离太近了，糊了半片来那么些船，曹操不生疑啊。离远了，离远了，我这火攻刮一下，火船着了，后边接不上念儿，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事儿还挺难的，得远近得当啊。要不怎么说赤壁大战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役？这赤壁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嘉鱼县东北，在长江的南岸。现在曹操的营寨呢，在长江的北岸，周瑜在南岸，老黄盖领着火船呢，是由南往北。眼看离曹营水寨是越来越近了，探马飞报曹操：“启禀丞相，江东的船来了，船头上遍插青龙牙旗。”啊！哦，曹操赶忙站起来了，手打凉棚往远处看呢、啊，对，是黄盖的粮船呐、啊，没错。老夫全看见了，他吩咐让毛玠、于禁传令开水寨接黄盖。且慢，程昱过来了，丞相不能开水寨。程先生，你因何拦阻啊？曹操心想，咱们大伙站这儿半天了，等什么呀？就等黄盖了。好不容易黄盖压着粮船来了，你看 你怎么不让我接呀？丞相，我看粮船有诈。嗯，曹操愣了。程先生，诈在何处？丞相，要真是载粮船呐，那船重而且稳，现在船是非常的轻浮，而且行驶的这么快，不像是装粮食的船。对呀，粮食这东西最沉了，而且那船吃水也不一样。程昱这眼神够好的，感情乃至眼都一点儿，既不远视也不近视，看得特别清楚。曹操愣了。哦，在我看来，他探身注目仔细这么一看呢，对，这船怎么轻飘飘的往这边来呀、啊？而且还这么快，哎，这怎么办呢？是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丞相应该派人去过问过问，如果是粮船放他进来，不是就把他挡在水寨外边。言之有理。曹操一摆手，这时候应该是张合去阻挡。文聘呢、啊、想讨个好，这文聘自从归顺曹操以来，他觉得自己啊没立几个功，哎，就在长坂坡那会儿追赵云，结果追在当阳桥前，让张飞一嗓子还把他给吓回去了。今儿个他要露露脸，丞相，我愿讨令。文聘，多加小心，丞相忘安。传来，他一点手，叫大船，大船动不了窝，怎么回事？全在一块拴着呢，最少是十只吊在一块了，大铁链子钉子往上这么一歇，结实着的呢，十船为一队，全连着呢，连环计嘛。船倒是挺平稳的，因为上面都铺着板子呢，那板子是又厚又宽呢，而且全是红松，还倍儿干。干嘛那么干呢？烧着得劲呢。所以文聘叫不来大船，只好叫小舟，小舟也动不了地方，也在一块连着呢，最少的是20只30只连成一片。那怎么办呢？就有那么50多只小船来往巡梭。文聘呢乘上小舟冲出水寨，迎着黄盖的船就过来。他大吼一声，来船停住，丞相有令，待我看过船只，你们再进水寨。老黄盖手提宝刀一看，哎，这谁呀、啊？黄盖不认得文聘，旁边一个小校告诉他，老将军，这就是那荆州降将文聘。哦，黄盖想干什么？曹操让你上我的船来检查了呀？那哪儿行啊，弓箭伺候。是，黄盖把宝刀交给小校，伸手把弓箭接过来了，啪，那箭一搭弦，嘎嘣，弓弦响处，文聘是应声而倒啊，箭中肩窝，哎呀，就躺在那小船上。老黄盖接过宝刀，一跺船头，噔噔噔，那意思快点开。随后他一转身就往船后边跑。干嘛往船尾上跑啊？感情黄盖这20只火船后边啊，每一条火船后边都带着一小山板，那是干嘛呀？那火一着起来，江东的军校不能全在船上等着挨烧啊。这大伙就明白了，老将军吩咐这是点火。有人哗被引火物这么一摆，噗，这火就着起来了。黄盖以及众军校全都跳到小船上，咔嚓一下把缆绳斩断，这大船就不管了。这些火船往哪儿开啊？曹营啊。 没人使船能行吗？用不着人使船了。那东风这么一鼓啊，鼓动翻腾，这船都像飞起了一样，哇，火船就奔曹操的水寨来了。这已经到了曹操的眼皮子底下了，一眨眼的功夫就接近曹操的水寨了，咚咚咚，这船就撞上了。这一撞还怪呢，撞上你还就摆脱不了了。怎么回事？黄盖那船头上不是歇了不少大钉子吗？而且那钉子前面是尖，往回还有钩，是连扎带拉呀，吊上烧没跑。后边韩当、周泰、蒋钦、陈武一看黄盖老将军的火船发出去了，快，他们这么一摆手，那八十只火船紧随黄盖船后哇就上来了。我的个天哪，风助火势，是火随风飞，兵战火威，火虚兵硬，满江火滚，一派通红，金蛇乱窜，火焰冲天哪，烧起来了，把曹军给吓得魂飞魄散哪。大将张合吩咐一声，赶快用藤牌聚火，烧迷糊了。怎么回事呢？哪有用藤牌聚火的？那玩意能把火挡住吗？火一见藤牌，藤子的，那是盾牌，挡个刀枪什么的行，挡火呀，那哪行啊？全着了！哎呦，把那些藤牌手给烧的，咚咚，把藤牌就扔了，往哪儿扔啊？你们倒往江里扔啊！好嘛，他们全往船上撇，叮当烧啪，到处是火球啊，恐怕这火势不够劲儿。一眨眼的功夫，大船着了，小船着了，帅船着了，那将军们身上也见了火了，士卒身上也是火呀。有人就在那船板上打滚儿，打滚儿干嘛呀？他们粗通道理说土能克火，身上着火一打滚啊就能灭，那是在旱路，这是在船上，那船上净板子，你打滚哪行啊？这打滚可得好，全着了。曹操立刻吩咐赶快救火，拿什么救啊？用水吧。怎么把这江水弄到船上来？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啊，干脆拿帽子崴得了，崴够得着吗？哎呦，烧得这惨哦，不论是将军还是小校，在这船上是横冲直撞，有的烧得受不了了，干脆往江里跳吧，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像下饺子一样往下跳啊！淹死的不知有多少，还有砸死的呢。怎么砸死的？扑通一下跳下去一排，他不能总在水里待着，他得上来呀！哗，刚往水瓶上这么一冒头，第二排跳下来了，把第一排又给砸下去了。这时候曹操就有点懵了，因为他这眉毛也着了，金冠也起了火了，胡子也打了卷了，袍子也烧剩了一半了。就在这功夫，腾腾腾，由身后过来一员大将，丞相勿慌，随我来。他一看原来是张辽，哎呀，张将军，张辽搀着曹操由大船上就上了小船了。刚到小船上，从打对面江东火船之中飞来一只小舟，船头上站了一员老将，正是老将军黄盖。他手提宝刀在那找呢，找谁呢？找曹操。黄盖不认识曹操，猛地他发现了有一人穿着大红袍，被人由打战船上给搀下来。哦，甭问，这一定是曹操。黄盖想在这儿把牙这么一咬，老夫苦肉计没白献呢，今日我要斩曹报功。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 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周公瑾乘东风火烧赤壁，把曹操烧的是亡魂丧胆呐、他手下的将校中箭的，被烧的落水的是不计其数，曹兵啊几乎都要把这大江给填满了。此时风越刮越大，火越烧越凶啊，再看人家江东的那些军校，好似神兵天将，韩当、蒋钦从赤壁的西边杀过来，周泰、陈武从赤壁的东边杀过来，正当中的大船上是周瑜、程普、丁奉、徐盛，这把火烧的是满江火滚。正在这时候，由烟火之中闯出一只小舟，船头上站着一员老将，正是黄盖。黄盖紧握宝刀在那儿找呢，他找谁呀？找曹操呢。这功夫那位曹丞相怎么样呢？呵，红袍起了火了，金冠冒了烟了，胡子也打了卷了，连手里那令旗都着了。别呀，一赌气曹操把令旗扔了。他看这大船上四面都是火哟，曹操再一看呢，我身边的这些大将都哪儿去了？大将一个没少，干嘛呢？都在船头那儿蹲着呢。曹操这气，这么大的火，你们不救火蹲那儿干什么呀？他龙眼神一看呢，哈哈，感情那些将校啊都蹲在那儿摘那链子呢，有的用刀剑咔咔剁那铁链子，有的用刀剑起那钉子。他们的想法倒挺好啊，想把这钉子起下来，链子弄断了，让这船散开，别在一块这么连着了。起不下钉子来，也剁不开那链子，连得太瓷实了。庞统好厉害的连环计呀。曹操正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张辽来了。张辽驾着一只小舟上了大船，他搀扶着曹操，丞相休得惊慌，文远在此。说着他就把曹操由大船上给搀到小船上去了。曹操刚到这小船上，回头再看他那条帅船呐、成火龙了。再晚一会儿，曹操这命就没了。在曹操登小船这功夫啊，让黄盖给看见了。黄盖一看，有个穿红袍的被一个人给搀在小船上去了，说不定这就是那曹操吧。他心想，我乍喊一声，曹贼休走。老黄盖这嗓门够大的，这时候那江面上多乱呢、他喊这一声啊，还真把曹操给吓了一跳。曹操这么一回头，黄盖一看是他，他催小舟就追过来。老将军要擒贼擒王，首创奇功啊。张辽一回头，他把这箭就搭上弦了，朝黄盖的咽喉啪就射了一箭。老黄盖没听见这弓弦响，那是因为什么呢？这江面上太乱了，风声、水声、喊声、叫声、战鼓声混作一团了，他上哪儿听这弓弦声去呀？风太大了，幸亏风这么大，这箭有点偏了，要不然呢，老将军黄盖这命就没了。噗的一声，一箭正中黄盖的左肩窝，噗通，黄盖一头就栽到水里去了。这也就是老将军黄盖吧，换别人这下就完了。天这么冷，江水那么凉，身上还穿着软甲，那软甲也沉着的呢，还想从水里上来、可是黄盖一个猛子哗 一下，他由水里浮出来了。浮上水面，老将军一看呢，前面一条大船，船头上站的是韩当将军。哎呀，公义，救我一救！韩当一愣，这是谁在喊我的表字？他姓韩，名当，字公义，而且听口音这么熟悉。回头一看，哎呦，是老将黄盖。韩当赶忙放下手中的兵器，过来把老黄盖由大水里给打捞上来。黄盖一低头啊，用牙咬住了那剑杆，咔哧的一下，他想把那剑起下来，这一下嘎嘣用力过猛，把剑杆咬断了，那剑头啊还在肉里呢。老黄盖让韩当把这剑头给他弯出来，哎呦，韩当下不了手啊，那得多疼啊。黄盖看出来了，公义休得啰嗦，快将剑头挖出。好，我这就挖。韩当咬着牙呀，用宝剑尖把那剑头弯出来了，疼得老黄盖浑身直哆嗦呀，可是他一声也没哼。此时血流不止，这怎么办呢？用什么包扎呀？韩当一着急，看旁边有面战旗呀，那旗子烧的还剩一半了，撕拉的一下把战旗撕下一块，把老黄盖的伤口包扎好，然后找了一条小船，让自己亲随小校四个人把老将军黄盖送回大营养伤。黄盖临上小船啊，还告诉韩当呢，休得叫走了曹贼。他用手这么一指，曹操往那边跑下去了。韩当带着军校就往这边追，这时候曹操已经上了岸了。曹操以为啊，躲开江面的大火，到了汉寨就能踏实点了。等他上的岸来，举目一看呢，哎呦，这汉寨跟水里一样，也成了一片火海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把曹军给烧的到处乱窜，成了一团乱麻了，烧的谁都找不着谁了。中军官找不着捧印官了，捧印官看不见将军，将军找不着小校，小校找不着将军呢、众军校都找不着曹丞相了。其实曹丞相就在这儿站着呢，模样变了，往日那多威风啊，往那一站一看就知道是全军的主帅，现在他和将校都一模样了，谁认得丞相？在哎呦，这不是丞相吗？就在这儿呢，赶快禀报报。把曹操吓了一跳，报上来启禀丞相，粮仓起火啊！这个探报还没走呢，又跪下六个，大寨起火，汉阳起火，后军起火，到处起火。哎呀，曹操俩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幸亏张辽在旁边一把把他给搀住了，不然曹操就瘫那儿了。他搀着曹操上马，然后张辽大吼一声，冲这些探报全给我滚开，心说别报了，到处是火，还用你们报啊，看都看见了。张辽拼着性命报曹操，冲开一条火路。呵，张辽真为曹操卖命？那当然了，当初在白门楼曹操对他有活命之恩呢、所以今天张辽是拼死相保。他们冒烟吐火的往前跑啊，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跑出有多远来了，觉得离那火光稍微远了一点。曹操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感情自己身边呢只有100多人。正在这功夫，看从远处里来了几十骑人马，冒着烟就过来了。是谁呀？曹操手下那都督毛玠，他不是把文聘给救了吗？带着这文聘一块追上来了，合在一起呀、还不够150人呢，多惨呐！跑吧！刚跑了没有多远，听对面一声炮响，紧跟着是金鼓大作，一哨人马挡住了曹操的去路，为首一员大将正是甘宁甘兴霸。感情汉寨这第一把火呀，就是甘宁将军给放的。甘宁领了都督周瑜的大令之后， 他把蔡和给留下了，说是都督另有别用，然后他带着蔡中打着北军的旗号。什么是北军旗号啊？就是曹营的旗号呗，领着3000多人马，浩浩荡荡沿岸就走下来了。因为他这道远呢，他得提前走。这蔡中跟着跑了半天，他现在还糊涂着呢。最近呢，把蔡中兄弟两个给急的呀，像热锅蚂蚁一样，他们什么信儿也送不出去了，是走也不能走，动也不能动。原来周都督升帐啊，还让他们俩在旁边站着听听，如今也不让去了。他就知道江东大营里边的气氛相当紧张，而且中军帐的那个巨剑鼓啊，是鼓声隆隆啊，准是周瑜都督领文武商议军机大事呢，他们听不着啊。如今呢，甘宁带着他这一走，还让他把兄弟蔡和留下，这蔡中啊是满腹鬼胎。他悄悄地问甘宁，甘将军，咱们这是上哪儿啊？上曹营啊。哦，那么都督把我兄弟留下干什么呀？嗨，我家都督对你们弟兄两个人非常器重，说是留下你的兄弟另有重用。那您上曹营干什么去？蔡中啊，咱们怎么商量的呀？我投降曹丞相去呀。你没看今儿晚上我连旗号都换了吗？告诉你，我江东大营就要与曹丞相开战了。今儿个呀，我家都督周瑜给我一支令，让我巡营廖少，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把人马带出来了。您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我来不及跟你说了，跟你说了管什么用啊？现在甭说是你呀，现在连我们江东的人都不许乱走动了，你看不出来吗？哦，哎呀，甘将军呐，跟您说实话吧，我这心一直悬着，现在我才掏到了底儿，才知道是这么档子事儿。您看看，您跟我早说一声就好了。行了，我给您引路吧。呵，蔡中给领着路，这一路上倒是挺顺的，走过十几个曹操的大寨都没受阻拦呐。最后啊，走得越进大寨这儿过不去了。越进一听，什么？蔡中领着甘宁、甘兴霸来了。那不能让他进来呀、啊、那进来还了得？这一给拦住啊，蔡中火了，谁不让我进去啊？跃进将军，我见见他。这还了得了，现在蔡中啊，嚯，狂傲极了，我立了大功了，这次江东我家兄弟前去诈降没白去，愣把周瑜给糊弄了，而且我还不断地送出来重要的军情，丞相很赏识我，现在我把甘宁、甘兴霸江东第一流的大将都给带来投降来了，你越进不让我进去，你耽误了丞相的大事，你担得起吗？蔡中大摇大摆走进大帐了，冲着越进一拱手，越将军。哎呦，越进一看蔡中这个气派很大呀，越进呢、啊，知道蔡中、蔡和去诈降江东大营。跃进怎么知道的？哎呦，那跃进呐、啊，是曹操身边著名的虎将之一呀、啊。跃进的小个儿不高，可是他最能打，打起仗来狠着的呢。他既然知道这个事儿，看看蔡中这神气，甭问，蔡中一定是在江东立了功了。还得跟他客气点，蔡将军，你这是从哪里来呀？哎呀，跃进将军呐、啊，你不能阻拦我呀，你得叫我过去呀。我见丞相有军机大事相告，你赶快把辕门打开，放甘将军和我过去。跃进这事儿还真为难了，怎么呢？你说让他过去不让他过去啊？ 不叫他过去，万一有什么军情大事，这耽误了还真不好办。让他过去，我的个天，那甘宁甘兴霸可不是两世旁人呐、啊，东吴的上将带着好几千人马就从我这儿给放过去了，那要出点事儿怎么办呢？那跃进不是旁人、啊、是曹丞相心腹之将啊。哎呀，哎，这么着吧，蔡中将军，我知道你在江东大营中立了功了，还把甘兴霸给带过来了，还带过来好几千人马，丞相一定要重重加封于你呀、啊！蔡中一听，那是自然了。您呐、啊，让甘将军也在这儿稍候片刻，我派探报飞报丞相得知，回来请你过寨，你看怎么样？蔡中一听，啪把帅案一拍，跃进将军真是岂有此理呀、啊！我们兄弟两人效忠我家丞相，不必刀斧之险，到江东前去诈降，好不容易骗过了周瑜，把大将甘宁还带来了几千人马，都给骗到咱们这边来了，归顺曹丞相了，你怎么还三心二意呀、啊？等着你去回报丞相再回来，耽误了大事，谁能承担呢？蔡中几句话把跃进给问得哑口无言了。跃进呢，就让蔡中和甘宁他们过来了，走到了乌巢粮仓这儿，小校禀报甘宁将军已经到了屯粮之地。甘宁点了点头啊，大喝一声：“点火！”他手下的那些军校，每人身后边不是都背着一小捆柴火吗？点着了，噼着啪嚓就往这粮仓里边扔啊！当时蔡中就傻了，哎，甘将军，您这是何意呀、啊？他那话还没说完呢，甘宁手起一刀，就把蔡中给斩了，把蔡中的首级往他那咬宁环上这么一拴，这火就烧起来了。这把大火等于信号一样，粮仓火一起呀、啊，江东的吕蒙、潘璋、董熙是分头放火呀。所以曹操这大寨变成一片火海了。甘宁领着人就往江岸这边杀，正好碰上曹操，他一抖手就把蔡中的脑袋扔过来了。曹操接过来一看，哎呦，扑通一下把那手机扔了，他吩咐一声让张辽敌敌甘宁啊，然后自己是拨马夺路而逃。跑不多远，听左边一声炮响，右边一声炮响，左边杀出来的是吕蒙，右边是大将林统啊。哎呀，曹操打了个冷战，好厉害，江东的军校到处都是他们的人马哟。正在他慌慌张张之时，后边徐晃杀上来了，丞相休得惊慌，徐晃在此。说着徐晃举起兵器，就是一场混战，现在没有心思打仗了，恨不得呀逃离险地，躲开这火呀越远越好。就在这时，张辽无心恋战，打后边也跟上来，甘宁啊是苦追不舍呀。曹操带着残兵败将跑了一段路，听前面一声炮响，曹操在马上一哆嗦，心说这算糟了，又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哟。他龙眼神一看呢、啊、不是，因为打的是曹军旗号，哦，我的人呐、啊、曹操现在眼都花了，他也分不出来谁是谁了。只见军前立马横刀有两员大将，是马延、张乙，这俩是袁绍手下的两个降将。他们两个人呢、啊奉令在这儿驻扎，二将早就看见江中火起，汉路火起，他们有心过去救火吧，没有将令又不敢动弹，在这儿等着呀，又怕贻误军机，这俩正为难呢。哎，曹丞相领着败兵来了，呵，这俩就算是生力军了。他们安慰丞相几句，曹操告诉他后有追兵，你赶快给我截住。一见他这三千多人马， 曹操心里头稳当多了。不管怎么说，这儿有我的一支生力军呢。曹操立刻留下2000人马保护自己，剩那1000人马让马延、张仪抵挡甘宁和江东的军校。这俩呀也有点得意忘形，你们倒看看谁追曹操啊。马延、张仪一听说曹操传令，他立刻催马向前，就把甘宁给挡住了，各自通名。刚一动手，那甘宁多厉害呀，手起一刀就把马延给斩了，回手一刀把张仪也给杀了，连杀二将，论目下终点啊，10秒钟。随后甘宁又追下来了，曹操一看好厉害呀。正在这时，他手下的大将张合来了，曹操一看来得好，他让张合断后，自己领着残兵败将继续逃啊。往哪儿逃啊？说实在的，曹操现在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他觉得呀，他这是往合肥这一带跑，他希望合肥的救兵来接应他。曹操一边跑啊，一边往前看，他看什么呢？看他那救兵呢。合肥的救兵啊，根本来不了了。要知道，通往合肥的要路已经被江东吴主孙权带着他的先锋官陆逊给截断了。甘宁的大火一起呀，陆逊就和太史慈合兵一处了，人家两路人马合一，正在找曹操呢。曹操跑着跑着，就听前面远处是金鼓声不绝，而且那喊杀声非常响亮，说休得叫走了曹贼哦，正找我呢，快往这边跑吧。曹操是纵马加鞭呢，只跑到5更天，曹操回头一看呢、嘿，心里踏实多了。怎么了？离火光远了。曹操长出一口气，心说天哪，离这火呀越远越好啊。可是这是跑哪儿来了？这是曹操龙眼神看了半天，只见四处啊是树木葱杂，山川险峻呢。他叫过几个人来，赶快给我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有人登山一望，回来禀报曹操：“启禀丞相，此地乃乌林之西，夷毒之北呀。”曹操听完之后是仰面大笑：“哇哈哈哈！”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他们让我说一段吃饺子，这段呢一听我就很高兴，因为我爱吃饺子，一提饺子我就馋。好吃不够饺子吗？舒坦不够倒着吗？啊，现在吃饺子不算嘛，咱们生活好啊，现在咱们生活件件都好，平常吃饺子不算事。初一十五吃包饺子吧，初一十五礼拜天放假了不上班，孩子也不上学，包饺子吗？这经常事儿吗？行，下阴天不出门包饺子啊，连汤带馅连稀带干的我全有了，吃包饺子这多好啊。吃包饺子日子太多了，什么都能吃，生日也吃包饺子，生日生以前催生，这个催生哎包饺子，饺子就是用处太多了。娶媳妇儿也包饺子，娶媳妇儿也吃，得煮饺子。新娘子吃啊，新郎官、新娘子拜完天地入洞房，煮过饺子。这饺子可不能煮太熟了，哎，半生不熟，不太熟，端进去让新娘子尝，新媳妇尝，吃，还得喊呢，还得喊出来，怎么样，生不生？这媳妇生， 本来煮的不熟，生生他煮的半熟不熟，生婆婆公公一想，呵，高兴了，将来要生一个大孙子或者大孙女，就生哦，高兴了，这是一个就这么一个这个妈妈令。我当初我娶媳妇的时候，我结婚的时候，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娶媳妇也煮饺子，也煮饺子，因为我父亲给煮。我因为我三岁的时候我就没有母亲，我母亲死得早，我爸给他煮饺子，忙这忙那的，这一乱，这饺子煮火大了，这饺子就忘了，这饺子忘了，端过来拿屋子让我跟我媳妇扛，啊，还喊生不生啊？生不生？他我媳妇他不圆，我收拾了就烂乎了。烂乎了，这都变片汤了，喝吧，连汤都喝了。过年要吃饺子什么？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家拽，初四什么炒鸡蛋，其实都不炒，炸着饺子，蒸着饺子，还是饺子。初五又饺子，初五这局不能吃剩的了。现包现捏，捏小人嘴。我年轻的时候，现在我吃饺子不算，我们家常吃饺子。我年轻，我二十来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很少很少吃饺子啊。平常年下我们有时候都没吃包饺子，年下就是炸米汤，炸米汤或饺子。人家都熬夜，咱还不熬夜啊，一睡觉来了。三十晚人家还喊呢，咱还不喊，咱睡。结果还喊，三十晚上过年喽。富裕喽，正好晚，鸡头喽，都得喊出来，结果都得喊出来。初五呢，初五这天包饺子，捏小人嘴也得喊，捏小人嘴，捏小人，捏小人嘴。咱家没有这规矩，和我们那时候呢住大杂院，也都得喊出来。今初五啊，刘婶儿，接我一家是刘婶儿，那是董奶奶，两家街坊，连我们三家。刘婶儿，捏小人嘴啊，都咱就听着，心里难受不难受？三家，两家捏小人嘴，谁小人？我，你甭问了，准捏我，我是小人。大河那时候才五岁。大河就是马志明，大河五岁，他说：“爸爸，人家都捏小人了，甭管人家，咱没小人，咱也没有小人，是跟咱们认得的都是君子人，跟咱们熟人是咱认识都是君子人，一个小人没有。咱包饺子，人家都包饺子，咱也包饺子吧，咱也包。”我媳妇包饺子吧，你有钱，你买羊肉去。我不买羊肉，我咱素的，你剁点白菜，咱还有粉条没有？泡点粉条，行。面，我咱们有吗？这不有半口的面吗？那棒子面，棒子面包子上，白面没有？没有。我赊几斤面，这胡同口那。那有个米面铺，王掌柜的麻子脸，见面打错脸常说话。这大年的周日初五，咱过去赊二几斤面，准不薄面。我就去了，我拿口袋，拿口袋我就去了，到面铺子找。哎，王掌柜的，给这拜年的晚点，晚点晚点吧，一样。初五也不算晚。好，祝您大发财源，买个兴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交，开人大吉，万事亨通。掌柜坐着，连站起都没站起来，别废话，来吧，来吧，说话，来包子名，来包子面，我不，白见，买多少？不买，你收几斤，收几斤白见。过初五就初七八我准备送钱了，不说账，哎，别，我离开着，这样行不行？我给您念的吉祥歌。 虎口一战，西边新月复新春，花红对子贴满门，西洋财神来进宝，罗大元宝抬进门，一送金，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聚宝盆，脚盆内插金花，富贵荣华头一家。发财掌柜啊，掌柜的怎么样，收紧白面怎么样，不赊账？我掌柜的，别问我赊账，我过两天我给您钱，我给面这套喜官，你白给我二斤面，值不值？不要不要不行，我再给您面说，我再给您面点。哦，一进门来抬头观，空中来了三位仙，曾福仙、曾寿仙、刘海本是个海外仙，神仙不落这凡间地，拍拍来人送金烟，烟送在了宝号内，不过荣华万万年。发财掌柜的，不说账。我掌柜的，掌柜的，你这不可怜穷人吗？不可怜。我您这心这么狠呢、啊、就这么狠。我说要不给我还念，我堵你门口我可不走，我可还念。然后念啊念呢、啊、越念越急躁。我掌柜啊，再念没习惯了。对，咱说明了，这个不怨我，我再念是丧歌啊。嗯，我给你添水，你敢？我心说，反正他不给我面，我给念丧歌，我给添水，我念丧去，什么倒霉未来什么？好嘞，哦，一进门来丧气多，三门教客两门陪桌，掌柜一会儿得瘟病，那掌柜一会儿长耶格。正念神看民国，空中来了五的阎罗，牛头马面两边站，桑木神就在后边跟着，不给我马三立搓白面，一会儿你这儿就着火。倒霉啊，掌柜的，倒霉吗？大掌柜一上百上给您送火爷爷了。我给白面，我给白面。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啊，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野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老爷子朱旭》，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8月31号起，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敬请收听。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编法第九十九编，1898年 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 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 八旗是怎么回事？ 武大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鲜花的香味，酒香的陶醉，用拼搏的汗水点缀，快乐的掌声，成功的笑容，用顽强的努力作伴。11年，向着新的梦想起航，向着辉煌挺进。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恭祝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恭祝 北京祥康11周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档节目呢，我们围绕着四个字儿给大家呢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那就是什么呢？扶正祛邪。结合着扶正祛邪啊，我们讲了秋冬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啊，我们搞了一个呢战前动员。什么叫战前动员呢？这个病它处于高发期、加重期、复发期即将到来啊，我们讲了这个形势，让大家呢看清这个形势。看清形势的目的是什么呢？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不管是这高发期也好啊，是加重期也好，还是复发期也好，哎，我们强调的一个意识啊，疾病是什么呀？啊，疾病是敌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呀？是的啊，但是如何去跟疾病做斗争，哎，这里边学问可就深了。哎，我们治胃病用一句话，那就是呢预防。这个预防呢啊，要预防的事情很多很多啊，方方面面。为什么啊？现在威胁人类健康的啊因素呢很多啊，但是在这个阶段当中啊，我们要突出，我们系统跟大家说了，说这些高发期啊，什么疾病高发期啊，预防要有一个侧重点哦，在这一阶段上临床上容易发生哪些疾病啊比较多啊，比如说啊，前一段是啊肠胃病啊，肠胃性感冒啊，突然天气凉了，早晚凉了，哎，我们体内的垃圾清理的不到位，加上呢突然一冷啊，一冷一热，一热一凉，人最容易得病。那这就是一个现象啊，我们再往深说呢，就是一个规律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要重点防哪些疾病。感冒啊，防感冒。这感冒呢很多朋友不注重啊，特别在年轻时候感冒了没事，怎么没事呢？一扛就过去了，有的不吃药就过去了，是真的吗？没错，让我们都从年轻时候过过。 啊，是这样。它靠的是什么呀？就是靠的我们身体的一个正气啊，就是我们上档节目说的解释上档扶正祛邪，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经典的话，就是什么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它也道出了人们为什么得病啊，得病的实质是什么，就是一个正啊与邪病邪啊之间的一个较量。这个季节它特点是什么呀？这个季节的特点啊，它就是气候不稳定啊。你看现在有时候温度突然一升高，高八度啊，甚至是十度十几度，这样情况都有。突然一降低八度，就十度八度的啊，所以我们把它形容成什么锯齿形的啊，它不是稳定的。它稳定呢啊，人们有个逐渐啊适应的一个过程啊，就跟路一样，是吧？比较好走啊，慢慢上坡，慢慢下坡。所以这样呢，气候的起伏对一般的身体比较好的啊，正气比较足的无所谓。但是对一些年老体弱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啊考验了。再往深说，就是一个障碍了啊，就容易感冒。把这些病啊，我们都要清楚啊，要重点防什么？感冒。感冒以后，有人发烧了，有人咳嗽了啊，有人头疼了，有人浑身疼了，有人发冷了啊，有人鼻炎又犯了，有人嗓子疼，扁桃体发炎了啊，肿大了等等一系列啊，这些呢啊，临床感冒的症状都出来了。所以说呢，这些这个病感冒是这个发病的一个主旋律。有些人也去方，不是说啊都不重视。你比如说我们有些老感啊，什么叫老感呢？啊，就一年四季经常感冒啊。有的人呢，二十来天一个月准感冒一次。这些人易感的人，他们也很害怕，特别是啊有一些呢呼吸系统的毛病的人啊，比如说有老慢支啊啊，有哮喘的人呢，哎，有常年咳嗽的人呢，他们也知道，也很害怕啊，就害怕周围人有感冒。紧躲慢躲坏了，只要周围人有感冒，那逃脱不了。说有的周围人没感冒，那他也感冒了啊。你看有的人仍沾不着了，躺被窝睡觉还能感冒吗？他愣感冒了。哎，一行玩打个体分，他紧注意慢注意。那这些情况就是我们说的正气不足了，免疫力低下了，免疫力一低怎么样，趁虚而入啊，这病就这么得了。所以他们也搞些预防，哎呀，我经常耐感冒，怎么着提前预备点吧，特别是到了这个季节，准备一些感冒药。说买什么感冒药啊？哎，我经常吃的，哎，说上两三样备上，以为这样就是预防了，不是这样的啊。真正的预防不是在这儿，这就等于什么呢？等着病来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啊？这就讲细致了，怎么去做，不断地增强正气啊。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要求大家啊，要多做功课。做什么工作？泡脚啊，推肚子啊，无不操啊，把这些工作认认真真的去做，做正确了啊，不能糊了，不要走形式，都一定要到位。就像我们说的泡脚啊，你得坚持天天泡，而且泡脚得没过什么脚踝啊，就没过脖子，哪个脖子？脚脖子啊，凉了就加，凉了就加。这就是说我们的每天每天都必须做。有的人坚持的特别好，365天啊，坚持的非常好，怎么样？那就不一样了。说不但把这个病邪拒之体外，而且呢身体不断的由于泡脚啊，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解痉挛呢。泡脚的三大好处啊，以前我们都讲过多少次了啊，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要更加的给大家提个醒。通过泡脚是吧，促进血液循环了，人老脚先衰呀。他为什么衰呀？循环好不好首先问问手和脚， 它是人体的循环的末梢啊，是吧？你像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和身体不好，脚凉，是不是脚凉？没到晚上之后干什么？上任当团长，有人采取什么呢？盖被子，凉吗？盖被子啊，一层不行，凉，盖两层，啊，两层还不行，还得弄个大吊被，干以后坏了，又不行了，怎么不行了？本来他的腿啊、下肢啊循环就不好啊，你再压那么多被子，是不是感觉到压得慌不轻松啊？对啊，所以说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团长问题，但是呢，通过泡脚，学活了，是吧？学活了，啊，温度有了。这个睡觉啊太舒服了，到底一热呀，是吧？你能伸开腿呀，能够舒展的，是吧？你蜷着腿，你想想，那睡觉累不累？长期这样睡，你想想，人到晚上应该得到一个全身心的休息，但是呢，他得不到，好容易吧，捂热了，怎么了？前半宿都折腾，时间都折腾没了，越凉他越想去厕所呀。越去厕所呢，回来刚把被窝又捂热了，又来劲儿了，天凉他又耐尿尿啊，所以这一宿就根本就闲不住。你说这样常年的睡眠不好，你说第二天我们能保证有一个充足的精神吗？旺盛的一个体质吗？那不可能啊。所以睡眠不好的人他体质就不好，免疫力低啊，啊，他还容易产生很多的疾病啊，还影响了人的正常的新陈代谢，以逸待劳吗？是吧？你晚上应该休息啊，他没有得到全部的身心的全部的休息啊。哦，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那你就坚持泡脚嘛，哎，这促进血液循环，另外呢，这还促进新陈代谢啊，是吧？我们知道人老脚先衰啊，他为什么衰啊？啊，新陈代谢不好嘛，血液循环不畅嘛，是吧？血是有温度的，它为什么凉啊？就是说明这血液循环不行。它为什么不行啊？新陈代谢不好，有些垃圾受到这地球吸引力啊，它就沉在哪儿啊，是不是？你不能排出体外，那就沉积人体的啊最底部，那人体最底部不就是脚吗？你看看人们老年朋友那个脚，脚凉的、脚烧的、脚垫的、脚鸡眼的、灰指甲的、脚肿的、脚麻的、脚痛的，太多太多了。就说这些临床上常见的一些啊，在脚上的疾病和这症状，都是因为它的循环不好，都是因为它的新陈代谢不好，垃圾啊堵塞了人的正常的功能的运行啊。有的脚裂的，我见过这个60年的，见了3个60年的脚裂，贴橡皮膏啊，有的还拿针线缝啊，听起来挺可怕的。哎呦，那边多疼啊！不疼，都是死皮了。真正疼是什么呢？是裂口子里边嫩肉也跟着撕裂，哎呀，出血，那时候才疼，并不是硬皮裂，啊，是疼，而是硬皮通过一用力，啊，外边一蹭，啊，牵扯到里边嫩肉，这些都是垃圾。这是我们说的一些老病根。对于这个春秋两季疾病的高发期，它有什么作用？那就是说。啊，说什么了？说我们在这个啊自然环境当中说，难免受风受邪，是吧？风邪呀、寒邪呀、湿邪免不了。你比如吃完饭，是吧？在饭店里，啊，那你就得马上走啊。那他还有汗了，哎呀，一出来正好受寒了。啊，你吃的又多，你吃的油腻的又多，吃油腻的时候最怕，马上又吃凉的，马上又受寒，最怕这个。那这不是防不胜防吗？啊，或者你在家吃，人家出去了，客人来，客人啊，得送送啊。火一开门，好，也是风，就那一下，这一下算什么？那看谁了。在有些人家不算什么，哎呦，挺热的，出来一看，嚯，哎呦，还挺凉的啊。但是有人就这一下就得了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泡脚，这怎么样和这个春秋两季这个高发期感冒是什么？就是外界的，它是一般的从我们皮肤侵入到我们机体的啊，然后呢我们通过泡脚啊，把体内的风寒湿啊把它排出来。所以我们要求一定要泡到额头微微出汗 啊，如果假如你不小心，是吧？我受的寒比较比较重，啊，这个你自己是清楚的，是吧？你可以呢加上姜，加上呢三片姜，哎，上锅煮一煮，啊，然后泡脚，泡出呢额头是两年汗，哎，然后你再去喝水，感冒以后多休息，第二天他就过来。为什么转天就过来了？就是你处理的一个是及时，啊，我们特别强调一个早字，而且你处理的方法啊非常正确，它不伤正啊，它是去邪呀，是不是？而且非常的清楚，这个邪就是从我们皮肤进来的。我们通过生姜干什么？去发散风寒，这不就对路了吗？辨证啊，辨得非常准确啊，就是方法正确又及时，所以呢那感冒没那么重，受风寒是吧，没那么重啊。所以有些人对这个啊一会儿就过来了，以为是过来了，实际上呢是做一个体内的积分累积，这些累积今天着点凉，明天受点寒，是吧？日积月累啊，在我们那个正邪天平上不断的啊在这个病邪方面去加码，你就上升了嘛。倾斜到什么程度？倾斜到我们身体承受的承载的一个底线，超过了这底线，好了，翻了就得病了。所以我们呢讲这个春秋两季高发期，首先这个感冒我们作为一个重点。为什么要作为重点啊？特别是我们谈到了它主体老年人啊，还有小朋友啊，但也不乏是吧，青壮年，那青壮年应该身体好啊，啊是好啊，啊，但是你没有注意保护你固有的这个啊健康的财富，你去上升了，啊，你内里有火了，啊，你不怕冷，不怕风，不怕寒，啊，但是呢，它日积月累，在这天平上怎么样，它就不断的加码呀，啊，所以说感冒也不发，一些呢。体质比平时啊体质比较好。所以我们谈到有些人不重视感冒，有些人重视，但是仅重视慢重视，坏了又勾起来了。啊，像这类的朋友不仅仅需要泡脚，还干什么？还要推肚子。推肚子怎么回事呢？推肚子是什么？增强我们脾胃肠胃的功能，通过我们去呵护它。那我们讲的是推肚子，推心置腹，从心口窝推到少腹部，那是这样的。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秋高气爽，硕果累累，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9月21日、22日、23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3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3瓶，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好，尊敬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您好。 李老师。 哎。 我是上到经验。 哦。 一直在听您的讲课。 嗯。 从中呢收获不少。 嗯。 从西医思想上、观念上，从养生知识、理论上，从身体亚健康逐步走向了健康，受益分钱。 嗯， 我今天呢主要是想和您交流一下阿和草用后的体会。 嗯， 我呢是一个新事物比较敏感的人，接受新东西呢比较快。 哎， 为了身体的健康呢，就不得病少得病。 对， 比如说我是一个从外表上看着很健康、很健壮的人，但是年龄上的增长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生活起居的不规律呢，或多或少，身体呢也有一些疾病。每年身体检查呢，在单位有轻度脂肪肝，血脂高，大脑供血不足，就是老睡不醒， 还有肾结石。 哦， 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也不懂养生， 嗯， 也不懂的医学， 嗯， 听您讲课后呢，恍然大悟， 哎， 原来现在好多身体的疾病呢是吃出来的，和不规律的生活习惯，还有是大气污染。 哎， 现在我真正体会到了学习和掌握健康知识。 哎，对， 掌握您的自然法的重要性。哎，上后呢，通过泡脚推肚子，喝着茶和酒，三位体检呢，血脂也正常了。 哦， 这个轻度脂肪肝呢也没了。 嘿， 左右肾结石没了， 那也没了， 哎，也没有了。我觉得凡是确实， 嗯， 这个我今天跟您汇报的呢，主要就是对酒的作用。 哦， 头两天呢，我这小孙女呢， 嗯， 她那个也不知道是过敏，也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有点风湿， 嗯， 这右腿上起了好几个那红疙瘩， 嗯， 这小孩他痒痒，他闹啊， 对， 哭又闹，哎，他爸爸看了很着急，说这么小孩也不知道吃什么药。 嗯， 要不是上儿童医院去检查检查，到底怎么回事了？拿点药。 嗯， 哎，我说那就去吧。但是呢，那都下午四五点了， 嗯， 地方医院也下班了。 嗯， 我说那就明天吧，这也不是什么，不是说着急， 对， 说感冒发烧。 嗯， 哎，我说明天咱们再去。 嗯， 可是我那说完之后呢，我就想着，因为老听您广播，想的就是一人交流的时候有的可以运用。 对， 我想着要不是拿酒呢，给他试试。完了之后，我就到时候就给他涂抹。 嗯， 哎，拿棉签。来回涂抹了几次，第二天早上呢，我们想着就是给孩子穿上衣服， 嗯， 然后到那儿弄院，开着车想给他看病去， 嗯， 一看这工作的呢，明显的减轻了， 嘿， 我说呢，要是这样的话，我说要再涂抹几回，我说就不用去上医院了， 嗯， 上医院又排队又挂号又拿药， 嗯， 麻烦，是吧？所以我就呢，还是这两天呢，还是给他抹， 嗯， 抹了两天之后呢，这个工作的就是没了。下去就现在就是变成了黑浅了，就是， 哦， 哎，所以就基本好了，孩子也不闹了，因为他也不痒，也不疼了，他也不 对对对对， 通过这孩子这个事件呢，我用事实说服了儿子和儿媳妇儿， 哎， 还有我的儿媳妇儿，这个他这个就说口腔炎， 嗯， 上回我就说他因为吃东西疼，我说你横一口， 嗯， 横了之后，哎，这一天， 哦， 所以我用事实说服了他们和我的老伴儿， 你看看。 这个从我老外不相信呢， 嗯， 不支持我去养生堂，到后来呢催我说该上养生堂的，所以我说就这一转变呢，这一转变过程是真是不容易，所以我再一次感谢李老师，感谢 我们也得感谢你啊，是不是？ 这个 自然堂推广是吧，离不开咱们一些老朋友。 我呢今年就说59， 嗯， 但是我现在每天早上锻炼半小时，三分钟拿大顶啊， 对， 都没问题。气血倍儿足， 那个精神头也不一样， 哎， 那个腿脚零件也不一样了。 对，就通过这一年，就一个您这个自然法，一个这个沙发有，我觉得好像是浑身不轻松松的，走道跟兜风一样。 哎，走的。 因为什么？原来我就是有点就是大脑功也不足， 嗯， 有时候就是犯困，走道有时候也一阵晕。可是现在这种情况全消失了，没有了。我现在我还干着临时工呢。 哎呦呵，你看 干着临时工。 啊，还继续发挥的光和热了。 跟他们就跟我一块收礼的有一徒弟，他40多岁，我就跟他比，你蹬多高我蹬多高，什么事儿都没有。 哎， 因为什么呢？我心态现在好了，现在你心里没毛病。 对。 所以因为在家待着也没事儿，我出去之后呢又锻炼了， 嗯， 是不？然后之后又上班了就。 那你看看， 我比较欣慰的就是跟我同龄人啊，好多都是做支架、做搭桥，然后半身不遂。 对， 他自己命都顾不过来，整天上医院去拿药去，他哪有时间说我在上班啊？ 你看 是吧？ 是吧？所以这人呢，在这个观念呢一转变，就是重新呢就踏上一个新的人生的这个光明大道，是不是？ 要不是我在这个什么公园里锻炼的时候，一翻一翻跟着一拿大顶，他们问说你今年够50吗？我说我今年49。 哟，嗯， 我59了，我刚才说49。真是比实际年轻的时候 不一样吧？ 我 那一样人谁还做 不 了 吧？ 对不对？ 是吧？真是，我就是说追功也是为了这个。我就这么多年追呢， 哎， 还真是，哎呀，我还真找到一条健康之路。它又简单又方便。您讲的这东西还有一种， 嗯， 再一个我真感谢这。 行了，咱们都成了战友了，是不是？ 是 咱共同啊，把这样是吧？这朝阳事业是吧？ 对， 把它宣传推广。啊，让我们呢

日军为轰炸重庆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对重庆全城覆盖，全方位无差别连续性投弹轰炸。这里请注意无差别这个词，也就是说无差别轰炸，不管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目标，一律狂轰滥炸。但是我们在查阅档案的时候却发现，所谓无差别轰炸并不是在1938年轰炸重庆的时候才开始的。我们这里找到了这样一份材料，是日本陆军省的机密材料，陆机密大日记，陆军省。这份文件不仅标注机密，而且在里边还有内部这样的字样，就是说这份文件只能在内部传阅，绝不能流传到外面。1937年11月，也就是昭和12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这里面的103条有这样的规定：正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可以在战争中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作为目标实施空袭，这就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成为来自空中的屠杀。其实早在1937年9月19号，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就曾经下令对南京实行无差别级的轰炸，这是在航空部队使用法颁布之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日军飞机持续轰炸重庆达6年零10个月，平民居住区、商业区、学校、医院等非军事区均遭到轰炸，造成直接伤亡达3.28万余人。仅1938年到1943年，空袭重庆城区的日机就有9000余架次，投弹20000枚。日军的狂轰滥炸使山城重庆成为大后方遭受损失最严重的城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大家带来诗人刘长卿的一首送别诗《别严世元》。春风已照何驴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日误如生。这首诗歌的大意是，水国的天气带着初春的寒意，忽晴忽阴，在春风乍起的日子里，我乘的船停泊在苏州城外，蒙蒙细雨润湿了衣服，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枝上的花朵飘落到地上也听不到声响，薄暮夕阳之下，江上孤帆远去，太湖以南绿草如茵，绵延万里。或许有朋友会问到我的境遇，请转告他们，我这一介书生命途多舛， 已被仕途所误。诗中提到的严世元是吴人，也就是今天江苏苏州人。他和老友刘长卿在苏州偶然重遇，而相见之后，严世元又要到湖南去，所以刘长卿写诗赠别。最后一句“青袍金椅误儒生”是诗人的一句牢骚话。唐贞观年间规定，八品九品的官员的官服是青色的，刘长卿当时大概是八九品的小官，所以穿的是青色袍服。他认为自己官职卑微，无所作为，简直是耽误了自己的前程了。唐诗中以送别为题的很多，这一首《别严世元》胜在以景语叙述事件与行动，景色描写是第一层，叙述事件是第二层，抒情言志是第三层，景、事、情同时出现在读者面前，画面生动，诗意也十分浓厚。诗中所说的阖闾城就是江苏的苏州城，苏州地处太湖之滨，古称吴郡，自古就是旅游胜地。无论是秀丽雅致的苏州园林，还是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古镇，都会让您流连忘返。而有一处景致堪称是微缩版的苏州城，它就是号称姑苏第一名街的山塘街。自古以来，它都是南北商人的聚集之处，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苏州多水多桥，山塘街更是如此。一条山塘河让老街别具一格，店铺就建在河道两侧，满溢着古街的气息，就连名字都取得特别有古味，像老字号采芝斋、五芳斋等等，还有刺绣雕刻等店铺，苏绣名扬天下，在这里挑上一个手工刺绣的荷包，应该是不错的纪念品。一路走一路逛，耳边是河水悦耳的流动声，还有商铺不绝于耳的叫卖声，组成了一首动听的歌。走累了，正好可以尝一尝苏州的美食，面馆是不能不去的。老面馆里只听得店小二叫着过桥米线来哉，老苏州嘴里总说着过桥这个词，意思就是把浇头浇到面上。酒足饭饱，找一处茶院，点上一杯自己喜欢的香茶，坐看着古街的繁华。 北京市百货大楼63周年庆震撼来袭，9月21日至25日，服装服饰满300送180，会员享满2000加赠100，更有4级满额惊喜，注册新会员现金红包、冰箱贴免费领，千余款特惠商品92.5元起。王府井百货大楼，梦想新传递。 十一长假想出游，可是还想买家电怎么办？ 去国美啊！国美十一黄金周中秋提前开抢啦！9月21日至24日全程启动，大牌聚会震撼来袭！ 十一出游提前购，就到北京国美。 9月14日至24日，燕莎商城举办中秋礼品季，伴手好礼、深海好礼、美酒好礼、传代好礼、古早好礼，以及滋补、科技、服饰、家居等千余款好礼，等着您来燕莎体验升级打怪般的礼品之旅。 活力秋日，缤纷绽放，来金源新燕莎帽、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尝团圆特色美食，享欢乐亲子空间，选品牌秋装新品，注册新燕莎及首客首享双会员，更可体验多重惊喜。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